第119集，捡扳指。圣上的玉扳指不能丢， 朕的玉石多的是，朕不需要任何一个人去卖命给朕找一个平平无奇的玉扳指，不过是一个死物。 顾元白的声音戛然而止，薛远静静地看着他，半个身子仍然泡在水里，放在水下的手抬了起来，五指松开，里头正是一枚绿到滴着汁液一般的碧绿玉扳指。掌心之中的流水从指缝之中滑走，玉扳指上沾着几滴水珠，那几滴水也好似成了绿色。薛远无所谓地笑了笑， 圣上，这平平无奇的玉扳指被臣找到了，若是您现在还无其他的玉扳指可戴，那便先委屈些，暂且用上这个吧。 他朝着顾元白伸出了手，顾元白深呼吸几口气，递出了手，湿漉漉的手握上，另一只手拿着玉扳指缓缓往大拇指上套。顾元白俯视着薛远，从他的眉眼扫到他身上，然而薛远太过认真，一颗心神都放在了顾元白的手上，完全没有发现顾元白这样探寻的目光。碧绿的玉扳指回到了他该回的地方，顾元白收回了手。 薛青，上来吧。 臣衣物都湿了，会碍着圣上的眼睛。等圣上走了，臣再从水中爬出来。 顾元白喉结上下动了动，似乎想要说话，但终究还是一句话都没说。他深深看了一眼薛远，如他所愿，转身就离开了这里。这一大批的人浩浩荡荡地走了，水里寻找薛远的侍卫也跟在后头离开。等人影几乎看不见了之后，薛远才收了笑，他双手撑在地上，几乎是用着双臂的力量将自己拖上了岸。将自己拖上岸之后，他闭了闭眼，缓一缓，下半身的腿还泡在水里，背上湿透了的衣物透出丝丝缕缕的血痕。还好顾元白已经走了，不然就这副样子被看到之后，薛远怎么还有脸说自己是最有用的。过了一会儿，薛远缓过来了，他睁开眼往四角亭一看，就在四角亭中的石凳子上看到了一面颇为眼熟的折扇，那是圣上之前拿在手里的折扇，楚卫送给圣上的，应当是过急这扇子就被扔在这儿了。薛远嘴角一扯，他又休息了一会儿，才撑着地面站起身来，拖着一身的水迹走到了四角亭里面，弯腰拿起这个折扇，刷的展开一看，上面的山水画和题的诗就露了出来。 文化人， 薛远似笑非笑，然后撕拉一声，干净利落地将折扇废成两半。 也不喜欢出野以外的文化人。 顾元白回到宫殿，让浑身湿透的侍卫们先下去整理自己，而他则坐在桌前，眉头深深，若有所思。外头传来通报， 和亲王前来拜见。 薛， 圣上也快要到生辰了吧？ 回王爷，还有约莫一个多月的时间。 过完生辰之后，圣上已有二十又二，也该有宫妃了。 正在低头处理政务的顾元白手下一顿，抬头看他。 宫妃？ 和亲王看着他的目光好像压抑着怒火，双拳紧握。 圣上从未考虑过吗？ 他这语气简直就像是在质问。顾元白的心情本来就有些不好，闻言直接气笑了，他连脸面都不给和亲王留，指着宫殿大门道： 给朕滚出去。 和亲王脸色骤然一变，夹杂着不敢置信，愣愣地看着顾元白。 朕说最后一次，滚。 和亲王的表情变得铁青，他嘴唇吸张了几下，转身离开了。 朕先前让你们查他，查出什么东西来了吗？ 没有，未曾发现出什么不对。 顾元白不出声，过了一会儿站起身往内殿之中走去，夹杂着风雨欲来的火气。 朕睡一会儿，半个时辰后叫朕。 薛远回到府中，就将身上的衣服给脱了下来。 伤口处的血已经粘上了衣物，薛远面无表情，猛地用力，好不容易停住流血的伤口，猛地再次崩出了血来。薛远房里的桌上都是御赐的药材，当然，这些药材并非是顾元白赏给他的，而是顾元白派人赏给薛二公子的。这些药材薛远也没有用过，他只是摆在上面留着看。薛远呼吸粗重，喘了几口气之后，就让人叫了大夫。他自己则侧头一看，看到身后一片血肉模糊，都想要笑了。 受了重伤，又跳下了湖，湖水跑了那么长时间，恐怕这伤口都要烂了。他开心，千金难换也开心。 过了一会儿，跟着大夫一同来的还有薛远的娘亲薛夫人。薛夫人站在门外高声道： 薛九瑶，你床底下到底放了什么玩意儿？ 薛夫人一向温婉之礼，在薛府之中完全是不一样的存在。她这时放开了嗓子，含着怒气的质问，屋里的小厮差点连手里的药碗都给摔了，整个人都懵了。 遇见。 那是遇见吗？ 我说是遇见，那就只能是遇见。娘看到了？ 不只看到了，我还给扔了。你平日里想怎么胡闹都可以，我与你爹从未管过你。但薛家，你是老大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已经不小了，早就到了娶亲的时候。先前在北疆，我不要求你回来娶妻，但你现在既然从北疆回来了，依我看还是得给你定个亲。多大的人了，怎么能学坏呢？ 不能扔。 这三个字薛夫人没有听到，她自个儿止不住的多说了一会儿，说到最后又眼中含了泪，拿着手帕擦着眼角。 乖儿子，你好好的，娘会给你看一个好姑娘，等娶了亲之后你稳重一些，娘就安心了。 记得给我还回来。 薛远提高声音道。薛夫人的泪顿时就止住了，气得难受，转身就要离开。府中的大夫心中好奇，没忍住地问： 大公子如今也已二十有四了，怎么还不愿意娶妻？大公子不娶妻，二公子自然也不能娶妻。如今大公子名声好听得不得了，反而二公子名声臭的，估计都要娶不到媳妇了。 薛远闭着眼不答话，他笑起来的时候机锋外露，不笑时又深沉了许多。薛远相貌俊美，却同京城里的公子哥的俊美不一样，他有着在边关多年的军旅生涯，这些年的战争和广袤而荒凉的草原，在他身上形成了既野蛮自由又压抑阴沉的矛盾，透着一股子邪肆和刀刃的锋利劲儿。 响当当的男子汉，铁骨铮铮的好儿郎，怕是不缺好女儿相嫁。 大夫瞧着大公子不愿意说，也不再多嘴了。过了好长一会儿，薛远才闭着眼睛，跟说梦话一样说道： 能娶到就行了。 薛大公子想娶，依我看呢，就没有娶不到的人。 薛远闷在枕头里笑了两声，肩背都动了动，然后扬声道： 来人，拿赏银来，这话说得好，不能不赏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